跌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3.16美元，卖出1754.27美元。港汇指数101冇起跌。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香港不少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痛症，是不是跟生活节奏紧张有关？那跟工作或者坐立姿势不正确又有几大关系？中西医的疗法本质上有什么分别？怎样治疗才是治本之道？邓达志同嘉宾黄伟康医生、陈志勇医师一起讲痛症治疗。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支持香港运动员在全运会再创佳绩。全运会香港棒球队领队何迪夫， 无论啲年长嘅有多啲赛事经验，比较年轻嘅有机会可以参加呢个咁高质素嘅比赛咧，对佢嚟讲咧系好大好大嘅成长嘅。 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00，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同你紧贴全运会最新消息。 如果我阿一要为期间限定不是手下留情揀一首歌，我会揀呢一首。哇，啲歌词咁明显啊，一听就听得出，摆明呢一首歌系送俾听众噶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 晚上8:00至10:00， 期间限定不是手下留情。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升学是年轻人的事，交给他们选择。 我去的时候好像是连十届毕业生都不够，好像是只有8届。我那时候爸妈是很担心，他们也不是那么想我去。 李丽珊亦都在全国第一间中外合办的宁波诺丁汉大学建筑系毕业。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教学有心人。 星期六晚8:30第一台，钟杰良、何玉芬博士主持神州星学系列。 我得你都得。 灿明啊，平时嘅课程咧，你就系担任导师，今次你请咗一位朋友嚟。 系啊，今次个朋友叫 Anson， 女噶，题目咧就系义教，准确啲讲，其实话新教都得嘅。 系， 咁佢系希望咧就系大家就算冇钱都啦，可以帮到人。 嗯，到底系点样好人好事呢？详细嘅情况喺嚟紧嘅星期日下午4:00到5:00，大家收听住我得你都得啦。主持方面有李灿明、钱佩兴同埋曾凡光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与鼻 打咗，打咗未？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打咗，打咗未？我就打咗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是一刻哒哒哒哒，能再见面啦！愿在完美对待选家。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领域网络文化土色 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啊， 我最喜意听的 Jingle 广东广西好了，回来我们星期四的广东广西今晚呢就有我们 Jingle 的原创者原唱者黄维康医生， 大家好。 对了，今晚还有我们久违的陈志勇医师， 大家好啊，大家好。 其实大家久违，我不是，我成 日要帮手的。很开心啊， 好，我们今晚讲的题目呢就是痛症治疗，即我不知道用一个更加好的标题可以给你一个更加好的标题，因为这个标题很简单。咁其實咧，原來咧，身邊好多人都有唔同嘅痛症，唔同種類嘅痛法嘅，不過只不過係你望唔到嘅痛嚟嘅啫。咁咧就中醫同埋西醫點樣治療咧？嗱，當然我哋呢個治療咧係一個好係一個好大一本書嚟嘅呢個， 係啊， 即係唔可能係話一下即 係 一個節目講得曬啦，但係都起碼一個煙草啦，即係知道對某啲唔同種類嘅治療或者即係兩位醫生同醫師咧可以提供一啲意見咧話。平常在我们生活里面周边的人呢、是最多是哪一类型的痛症，然后呢治理是用什么方法。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呢？因为我是一个痛症的痛症的什么户啊，内地叫做经常户啊。对啦，即我的痛症是讲的由我小孩的时候有些东西已经有的了，但是以前小的时候、是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有的。你不是白夜嘛还是怎样，你的年纪就是退到我想我第一次发现原来我的脊椎的问题呢是天生的。去到成30岁，为什么我每次做某些运动我即刻个腰骨有事呢？就去看物理治疗师，他提议我去照 X-ray， 才发现的。就延续到令到我的痛呢是当十几岁喺加拿大嘅时候咧，以前嘅冬天就系冬天嚟噶嘛，以前系，即系系人都过咗11月几之后咧，就开始去湖边咧就溜冰啊，咁咯，就即系或者系4月嗰阵时咧放春假嘅时候咧，雪系最多噶啦，积累得，咁咧就去西部啊啲地方，或者系去美国嘅东北边咧，啲山区咧去滑雪啊，咁呢啲都系我屋企唔俾我做嘅事。因为我是他知道我身体有些问题，骨有问题，是不准我即溜冰啊、滑雪啊那些东西的。好，交返俾你哋啦。 我自己啊，我自己本身呢都讲下自己嗰个状态。其实我25岁之前呢，即係我都唔算係好多。但係25岁之前，其实我身体呢真係感受唔到有痛楚的感覺，我一日落嚟成個人就好精神。唯獨是開始轉變咗我自己嘅工作嘅環境啊，或者佢嗰個模式咧，咁我就開始喺25歲之後咧，就會感受到一點一滴嘅痛楚。即係我哋都講一年不如一年啊。咁當然啦，我而家個身體狀態並唔係好犀利嘅，即係話好嚴重嘅痛楚唔係。但係咧對比起我哋一年落去累積落嚟咧，我就 feel 到身體咧其實真係一年。累積的痛楚咧，會比一年再大啲，一年比一年再大啲。咁好似阿偉康就好似 好少痛嘅經驗。我一生人嚟講咧，有3樣嘢我記得痛啫。第一樣嘢就係牙痛，因為我細個時咧住，即係可能屋企家境嘅關係，佢媽媽亦都唔係好識得嗰啲咩個人衞生啦，所以嗰時食完糖啊唔刷牙就瞓覺。於是，我曾經咧蛀牙。 呢個唔係你屋企擁有嘅，係人所有有細佬哥嘅屋企都係咁。唔理你家庭環境點樣都係有蛀牙，都係會食完糖唔會刷牙。 我記得咧有一次咧牙痛到係我瞓唔着嘅，因為我好少失眠嘅。咁我記得有一次失眠就係牙痛。 我哋全部都試過曬嘅啦，黃美康醫生。 好少，好少失眠嘅， 係啦，痛楚都好少啊。 好少痛楚嘅。第二樣嘢咧就係喺我讀大學至到啱啱出嚟做嘢嗰度，成日無端端成日都胃痛。後屘隔咗一段時間咧，原來咧后屘即系我自己诊断啦，觉得应该系胆啊或者胆囊啦吓，咁跟住又做咗多啲检查之后咧，一次食完同个朋友食完饭之后痛得好紧要，入咗港华啦，咁跟住咧就安排咗啲做咗一个微创手术咧，切走咗个胆咧，我就冇痛啦。 哇！切走咗个胆噶，你 系系啊，好胆仔女嚟噶，系啊，好耐噶啦。 咁大胆去冇切咗个胆？ 我惊我唔系自己切。自己同自己切啦，咁我揾 系啊，我知啊，点解要咁即系要咁快咁快咁？ 因为真系好痛啊！因为嗰时系突然之间胆囊发炎啊， 我估应该系比较多胆石，系咪堵塞？ 系啊，我比 俾翻個 sample 俾我睇添嘅。 但切咗個膽有乜嘢嘢問題 㗎？哦，冇咗膽咧就可以繼續生存嘅，好似我而家咁。不過咧就有啲唔係幾方便啦，因為咧平時我哋食啲油膩嘅嘢咧，靠啲膽汁咧去幫手幫助嘅。咁、哦、但係我冇咗依樣嘢嘅時候咧，啲食物落到嚟咧就會好容易引致一連串嘅輕瀉、 哦。 所以我食完嘢之後咧，係咪都要揾一揾洗手間嘅？ 係 啦。咁我第三樣咧就係、應該同阿鄧達志有關，因為有時鄧達志有啲情緒嘅問題，我請佢食飯，跟住大家飲到嗨嗨地，我哋由依個銅鑼灣行去灣仔嘅時候，我做咗一樣嘢叫 PK， 即係跌咗落地下，點、嗯、知咧衝力太大，我連個我隻左腳嘅後十字眼帶都斷咗。咁有因為咧，即係同啲同事傾過啦，因為後十字眼。韌帶嘅關係啦，咁我又未斷曬，咁最後我都冇諗住做手術，咁於是我捱咗三四個月嘅時間咧，只腳好鬼痛，咁而家好翻啦。咁依三樣嘢咧就係我人生裏面咧 記得到 曾經痛嘅，咁但係其他嘢冇乜痛嘅我就係啦、 嗯。我即係真係個痛症嘅經常户啦。我記得即係除咗個腰骨將好細個已經知道我腰骨有事啦已經。一啦，其二咧，咁我小学完之前咧，咁我都会试过一次，唔知点心口痛噶，心口痛得好紧要噶，咁又冇话俾屋企人听嘅，咁咧就痛咗一段仔时间咧，咁佢又冇咗，咁即系谂下心痛，你小学生点样心痛咧、嗯？但我真系心痛咗，即系都讲咗一两个星期，但我又冇特别去话俾我妈妈听咁，就由佢，咁亦都喺一段好长嘅时间，我系头痛嘅、 嗯。 我以前咧，即系咁样出门啊，定点咧，我系唔可能唔带住止痛药嘅 Panadol 啊之类啲啦、 嗯， 一定要带住我先心安嘅去旅行啊，定点？因为我系痛得好紧要嘅，痛得就食，即系要每次食成两三粒嘅、 嗯。 即系我啲好即系托赖咧，我近年咧已经少咗啊。即系尤其我做咗我颈椎手术之后咧，我系少咗。即係唔係話冇，我都耐唔中有嘅。甚至咧，就如果我話我食飯咧，係知道將會飲酒，我會食定一粒 Panadol 嘅，都驚佢費事肚痛先嚟食啦。咁我食定一粒先嚟飲，即係飲酒嘅。 William 有一種痛咧叫 refer pain， 即係話咧嗰個痛嘅位置其實就唔係嗰個有組織問題嘅地方，而係走咗過另一邊。所謂走咗，即係話咧你有機會嗰時係條頸嘅問題，痛咧就射咗落去個頭殼嗰度，所以你 present 好似一個頭痛咁。 我真係 有可能有呢個情況， 好多病人咧咁啊會出現一個頭痛嘅情況，咁咧會有一個連帶性去到我哋講頸嗰個位置，咁、好多時候我都會幫佢去嘗試下由頸嘅可能做啲一啲頸嘅復位啊，再加一啲針灸咧，其實有七成至八成度咧係減輕咗好多嘅，咁、所以好多時候有一啲頭痛咧，其實並唔係由。即係我哋話齋，淨係偏頭痛，佢好可能咧係有啲頸源性嘅頭痛，即係所頸源性所誘發嘅。咁我哋都會通過可能喺臨床啊，或者加埋一啲經驗，去睇翻佢本身個工作啦嘅性質啦，睇下佢有冇長期可能要耷低頭啊，用到頸用睇電腦啊，跟住再去判斷去做，其實就收到一個比較好嘅效果，就係好多時候頭痛都同頸有關。 嗯。 咁所以咧，呢一個咧，我哋都可以去睇多少少咧，真係唔係所有嘢，即係邊度位置痛就係、是、關邊個位置嘅事情嘅。 咁有啲人咧曾經都問我啦，話其實咩叫痛咧？咁樣痛就係咪只係一個感覺咧？其實喺我哋即係西醫個角度咧，痛咧其實我哋分析咧係有五個元素喎。第一咧，佢一個即係。个人的感受，而这种感受是不好的 unpleasant 的，即没人说很喜欢很 enjoy 的，一定是不舒服的。第二件事呢，它会引发呢你的情绪一个波动，例如担心啦、惊啦、很讨厌啦、敏感啦。第三呢，其实呢有这件事呢，很多时候就未必一定是心理作用，而是呢你身体有些组织被破坏。即係講俾你聽，而呢種痛咧，其實喺我哋個演即係生物演化個過程之中，有一個目的咧，就叫我哋去 avoid 去嚟處理呢件事咯。例如話，你俾火燒到你一痛咧，你會縮隻手啦，咁你唔想繼續燒咯。咁第五咧就係、為咗就係要保護自己，唔好有繼續嘅傷害。即係其實痛咧，其實喺個西醫個角度咧，就有呢幾樣嘢嘅情況啦。中醫又點睇啊？ 係，痛其實真係一個自我保護機制。 嚟嘅，每種痛我哋未必可能生存落去都會有一個，即係唔知道自己已經受咗傷啊，咁啊影響住。咁但係其實中醫去睇我哋痛楚咧，咁啊會有兩種方面啦。咁啊一個咧就係不通則痛，另外一個就係不榮則痛。咁不通咧，咁 不榮。 我哋首先讲不通啦，不通咧就系讲紧我哋无论系经络啊，或者我哋嘅气血运行不畅，有一啲原因去堵阻住。咁不荣咧就系讲紧不足够。当我哋如果有啲气血啊，或者我哋讲经络咧出现唔够嘅情况，亦都可以出现疼痛。 即使唔够通或者唔够通， 一个就系阻止咗，系啦，另一个咧就系唔够，咁啊好多时候我哋会见到有啲抽筋嘅类别啦，咁都有机会或者病咗好耐。病後體虛啦，或者本身佢素體都比較虛咧，好容易都會出現痛症 嘅。其實我同你講過，陳醫師，我會好即系都唔係話即係好唔肚痛醒，我係常見嘅。我瞓下覺，我係抽筋痛醒嘅會。抽筋痛醒嘅我會。 所以其實好多時候咧，抽筋呢一個情況咧，多會見可能首先本身的肌肉啊，可能會比較差啲啦，或者就係年紀會上咗一定嘅狀態，咁佢一定嘅歲月啦，咁佢咧好容易就會出現抽筋嘅情況。咁當然唔係全部啦，咁抽筋都仲有另 外原因。我試過最危險嘅兩次抽筋，我抽筋亦都唔係話突發噶啦，即係耐唔中都有一次。咁我試過兩次嘅抽筋咧，係印象最深刻嘅一次咧，我讀緊大學嘅時候。我讀緊大學咧，咁我讀大學嗰陣時候，即係大學生活，除咗你去圖書館做功課，翻屋企咁就去做運動啦。咁我住得好近嘅大學，咁做運動喺個 gym 度咧，我哋都係做 gym 即係拉下嘢啊，咁又跟住去游水。咁我即係游水游得幾多嘅嗰段時間，咁天氣綠凍嘅，即係仲係有即係有雪嘅，周圍都有雪嘅凍嘅。咁突然之間咧，我行到由個 gym 行到去圖書館，大約行十分鐘到啦，學校好大嘅，因為。咁然後跟住咧就應該按到俾佢翻屋企嘅，咁就去到圖書館門口咧，覺得抽筋唔舒服，就想即係喐下啦，喐下哇唔得，喐下呢只又唔得，嗰只又唔得，兩隻都抽筋，哇成個人係唔得啦，即刻坐喺地下，坐喺地下再又周圍咧雪啦，咁見到啲經過嘅同校啲同學見到我咁問我咩事，我抽筋啊咁咧，咁佢哋好好啊，即係好快喺圖書館嘅人就打電話，即係學校有 medical school， 咁當然佢有。醫療室啊啲嘢咁啊，所以咧就好快咧個救傷車嚟嘅。咁喺醫院住咗兩日嘅，淨係要喺住留醫嘅嗰次嘅抽筋係 嚇。 咁啊又另外一次咧，就大概十年前到啦。咁我就即係嗰段時間咧，別方我哋頸有事出現問題之前咧，即係係我踩爬山單車踩得好勁，有幾年踩得好犀利嘅我。淨係我會好似即係呢幾日咁樣三十幾度咧，我係即係。烈日當空咁樣踩單車咧，我係仲係除咗衫嚟踩嘅，因為我唔想著住件衫咧，即係嗰啲即係啲皺有印啊咁啊，就索性除咗個油佢，即係曬黑佢啦全身咁。咁咧就踩完之後，踩咗成幾個鐘頭之後翻嚟咧，咁我就喺個房間度開住冷氣咁樣休息一下啦。咁點解發現咧？就發現我一隻腳抽筋，然後跟住發現另外一隻腳抽筋，一對手都抽筋。即係成身抽筋，成身抽筋咧，我即刻就打電話 call 我細佬。好彩我今日我冇鎖到門，我間即係我自己一層樓，我冇鎖到門，佢入得到嚟。咁誒即刻咧，佢第一件事佢都好聰明，佢即刻俾罐可樂我。即係飲咗先， 驚脱水 糖分啊，脱水啊，即係啲嘢咁樣。 補充。 咁又跟住先幫我用手咧，叫埋個工人姐姐一齊咧，一人一隻腳幫我撳啊。咁松去啊！ 其實嗰時 William 嗰啲單車唔係話我哋喺大埔公路嗰啲單車，係越野單車，好勁嘅嗰啲。嗱，我相信咧嗰啲情況之下咧，你流咗咁多汗，好嚴，即係好嚴。好 嚴重脱水啊， 系啦，即係好激烈嘅運動啦，跟住隨時咧個體温都可能會高，咁咧可能咧有啲電解質嘅失衡啦，尤其是咧血裡面咧鈣低咧，咁你嗰啲肌肉咧就嗰、那個accessibility 即係好容易咧受刺激，跟住係揦住抽咁樣，即係 spasm 啊，即係好似抽筋咁。第二咧嚴重脱水。 又會可以咁樣。咁嗱，你咧，我知道你個腦冇乜問題。有啲人有啲朋友咧有羊癥症咧，咁個表面咧就都係叫抽筋，但係唔係你嗰啲肌肉抽嘅。佢咧首先係一隻手一隻腳咁樣抽抽下，跟住咧如果嗰啲個佢個問題唔係嚟自手腳，而嚟自個腦嗰啲電波咧，咁於是如果嗰個電波咧佢越過去另外一邊咧。就完全咧，嗰時啊，個人會失去知覺，全身一齊抽嘅，咁嗰啲叫做癲癇症或者羊癇症 （epilepsy）， 咁就同你嗰啲處境有啲唔同。我覺得你嗰啲咧，就應該你個做運動太勁啦，可能脱水，甚至咧仲有糖分低都可以咁樣抽嘅，即係血糖低。都會產生呢個情況，咁大家咧，心機旁邊嘅朋友咧，就小心喎嚇，大家唔好學阿 William 咁學， 物極必反啊，係啦，咁其實應該係有一個叫做不穩嘅狀態喺度嘅，就好可能長期肌肉已經收縮到一個點啦，咁啊令到氣血嘅不通。或者我哋成個供氧都已經出現咗問題，而出現抽筋嘅情況，咁有機會會有呢一個咁樣嘅狀態。不過講起呢一個，其實我都有個病案啦，雖然唔係好犀利，但係佢亦都係咧喐唔到噶，佢突然間。咁咧佢話説佢咧就可能成日要去中港兩地走啦，佢咧永遠都係一邊孭住嘢上去我哋內地嘅。咁但係咧佢咧就已經一來一回咁樣就三十年啦，即係我來來回回來來回啦。佢到咗一個可能退休嘅狀態嘅時候咧，佢突然間喺落巴士嘅狀態下咧，突然間喐唔到，成個人抽住咗，佢完全唔知道。 佢甲狀腺有冇問題嗰人？ 到最後唔係嘅，到最後原來係佢個膊頭。 哦， 因為佢長期單邊咧抽咗之後咧，佢其實係成個膊頭揦住咗，然後令到佢成個人喐唔到。因為我哋抽筋嘅時候，其實成個人咧。唔係好太喐到嘅，咁就一個抽住咗，跟住然後影響咗佢成個喐動。 因為佢一邊嘅肌肉咧長期揦緊咗咧，咁某一個位咧佢唔能夠放鬆，係將佢全身嘅肌肉咧都揦緊埋。 冇錯冇錯，跟住呢一個亦都係我哋長期講嘅不穩則痛所導致嘅。咁、但係咧就有賴住佢以往嘅一啲勞損啦，咁啊通過針灸啦，咁啊一啲可能綜合嘅治療，咁佢成個症狀就舒緩。佢其實嚴重到夏天咧，連披件衫上佢都覺得緊嘅。佢要连件上衣， 少少嘢嗨到佢咧，就已经紧啦，即刻紧张。 系啊，有嘢觉得佢放咗落膊头，佢就已经觉得紧啦。系啊，因为佢承受唔到任何力度啊，喺嗰个 呢个好 interesting 啊，真系翻嚟 好有趣 嘅。因为我相信我自己有啲痛症咧，因为咁样嘅原因引起嘅。好，我哋嚟只歌先，跟住咧十一点钟新闻之后再翻嚟广东广西。呢只歌咧系《Sunshine Blue》，即系都同痛楚有关系噶啦。New Diamond 系我十几岁好中意嘅一只歌。好，阵间翻嚟再倾。

希腊罗马式摔跤和现代自由式摔跤的主要区别是在前者不准使用腿部，也不可以抓住对方腰部以下的部位，还有比赛一定要打败对手才可以拿到金牌。1912年斯德哥尔摩奥运轻重量级别的摔跤比赛出现了经典的一幕，赛事总共有29位选手参加，经过了7圈的比赛争夺金牌。瑞典和芬兰都是这项赛事的强国，芬兰就拿了3面金牌，瑞典拿到1面，代表主队瑞典选手艾格伦以及芬兰的布宁杀入决赛，两位选手激战了9个钟那么久，仍然分不出高下，最后两位选手筋疲力尽，裁判宣布 Super 打和。由于奥运会规定必须要打败对手才能够颁发金牌，所以这两名选手打撑死最后都是拿不到金牌的，只能够一人得到1面的银牌，和真金铸造的金牌擦身而过。奥运之后，两位选手各有不同的发展，芬兰运动员布宁成为了职业选手，1920年退休，1929年去世，终年39岁。瑞典选手艾格伦退休之后从事罐头食品生产以及动物毛皮的养殖工作，1976年12月27日艾格伦逝世，享年88岁。蓝地球，冯坚成撰稿。 色无暇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暇， 色无暇， 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吐息。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翻翻嚟星期四第二节嘅广东广西，我系邓达志，对面系黄伟康医生同埋陈志勇医生。我哋今晚一齐讲嘅咧就通精治疗。 啊，咁啊，都系啦，啱啱都讲到啱啱嗰个比较有趣啲嘅事，都系同抽筋有关嘅，有一啲痛楚都。咁啊，但系咧，我哋对于呢一个咁嘅情况咧，其实好多时候一早就可以去做一啲避开佢啊，或者唔可以令到佢嗰个劳损一路叠加。咁所以咧，其实我都经常都会教人哋做一啲可能喺佢要需要劳损啊或者重复性动作嘅时候咧，做一啲伸展嘅。 嗯。 西醫方面會不會有啲乜嘢會可以去做下咁 咧？其實咧，你都講得啱啊！平時每一日咧，我哋睇病，除咗即係傷風感冒咧，咁唔多唔少咧，每一個病人咧都會帶住啲痛症嘅元素咯。咁我諗超過一半嘅人都會有啲痛症嘅嘢。咁一啲比較嚴重嘅痛症咧，例如話胸口痛啊咁樣樣。咁其實咧一聽咧可以可大可小嘅，因為咧胸口痛咧隨時可能係咩急性冠心病。咁有时好去处理呢个情况嘅时候咧，咁我哋要好识善用咧，有一啲嘅检查同埋问症咯，咁当然嗰啲血压啊嗰啲唔少得噶啦。咁我哋通常咧，我哋会问原来咧。問痛症咧，即係痛 pain， 咁咧我哋會有好多方面要睇入啦，例如話佢幾時開始發作啦，佢嘅特徵咧，譬如話如果一個人胃痛咧，佢有機會咧，佢連續咁有啲 burning， 即係好似啲火燒心嘅個感覺啦，或者佢當唔舒服咧，會有啲附加嘅症狀，例如成日嘔氣啊，嘔啲酸嘢或者苦嘢落個喉嚨度啦。咁咧同運動冇關嘅，因為係因為胃酸多嘛。咁但係如果嗰個人咧，係因為冠心病嘅，咁嗰個人咧可能咧有一段時間咧，一行路嘅時候咧，行斜坡啊，行樓梯啊，向上啊，行多2步，突然之間心咧好似大石壓住心口，係揦住痛嘅，就唔係火燒嘅。咁但係咧佢哋發現啊，一有呢個情況咧。休息落嚟咧，就話好似舒服啲啊！原來係因為咧個心臟咧，當你做緊運動即係行緊路咧，佢跳得快咗，跳得快咗，佢需要多啲氧氣，而嗰啲血管咧閉塞咗，唔夠嗰啲氧氣俾佢啦，個心就缺氧嚇，缺依啲氧咧，跟住就揦住痛啦。但係當你休息嘅時候，個心唔使跳得咁快。 咁足夠嘅氧氣嚟到咧，佢就 relief 咗啦，就一坐低就冇事啊。咁有好多時咧，我哋咧都要問一下呢啲咁嘅特徵咯。咁所以咧，喺面對痛症嘅時候咧，我哋首先咧要即係西醫嚟講咧，我哋會揾出個原因。依、这個原因，如果個人咧，我哋懷疑係急性冠心病咧，咁我哋叫你唔好喐啦，咁我即刻叫拍車嚟送佢去急症室。咁、但係如果係胃病嘅話咧，咁我哋可能會俾一啲中和胃酸嘅藥啊，解釋下哦嗱，你唔好食咁多煙啊、酒啊嚇，或者我哋會俾一啲最好嘅胃藥佢減低嗰啲胃酸分泌啊，又或者有啲情況咧，好似阿 William 啱講啊，細路仔咧個心臟痛啊，係咪話胸口痛？咁其實咧既然如果是心臟嘅喺裏面噶嘛，咁如果有啲朋友咧，佢咧突然之間肋骨撳耐都痛嘅，咁其實咧撳耐個胸口度就產生到嗰啲痛咧，自然咧個痛就未必係個內臟。咁原來有一個嘅綜合症叫 CC syndrome 啦，就係講一啲軟骨啊。即係我哋有啲髌骨嘅，有啲肋骨，但係佢會變成啲軟骨黐落去我哋胸骨嗰度嘅。咁原來呢啲軟骨咧，除非你話即係有時打波啊，或者撞到人啦、啊，咁裂咗之外咧，咁但係原來有啲人咧係無端端會發炎。當然有啲人係因為感冒而咁樣啦。但係嗰啲人咧，因為係個肋骨嗰度啊，所以深呼吸嗰陣，哇，好痛嘅，係咯，一咳又好痛嘅，撳耐個胸口都痛嘅，係咯。咁當然啦，我哋講啦，除咗呢啲軟骨咧，出面嗰啲肌肉，如果你受損嚟話做 gym 啊，拎到好重，你又唔係好慣咁重啊，扯傷又會痛，所以咧嗰啲咧情況嚟講咧，反而咧容易搞，我哋只係俾啲一啲嘅非類固醇式嘅消炎止痛藥佢就搞掂，亦都唔需要去急症室嘅。所以咧一個胸口痛咧，其實都是痛，但是原来我们都要看看什么原因导致， 所以不是一定是心脏的，很多时候都是，像你说的， 有食道、 啊、軟骨、 啊、心脏、啊、 肌肉、 啊、 各方面、啊、 没错了。 这个概念其实跟我们的不通则痛就会很相近、譬如好像我们都会说不通则痛多数都会有一些可能外在性的原因，譬如好像感冒啊，是啊，我们很可能撞亲啊，刚刚讲的可能那个心脏可能有堵塞咧，其實都同我哋個不通則痛都有關嘅。咁、我都記得有一個病例啦，咁啊佢本身又係胸口痛，不過咧佢就做咗一個比較錯嘅一個示範，因為佢每次咧都會飲可樂去令到佢舒服啲、因為好可能佢覺得那個氣上嚟咧就會鬆翻啦，咁可能以為係胃嘅問題，點知？原來是他本身的就係冠心病的問題啦。飲咗可樂令到他本身的血管更加閉塞。咁、但係當晚咁佢就可能就已經過咗身啦。 哇、 係啊，冇錯。 咁犀利。 咁所以呢一個病案其實都係講翻哦，有時候都要知道自己係乜嘢嘅問題先好。俾自己一個 最大嘅問題就斷錯症嘅， 冇錯。 有時即係唔係醫生，唔係一定係醫生斷錯症，你自己啊，即係你頭先你話，以為你胃唔舒服啫，以為係胃氣脹啊，定點嚟係有其他嘅問題啊咁啦。咁同樣即係可能我細佬哥嘅時候，點解我心口咁痛咧？咁呢個可能係真係做運動啲肌肉整，即係發炎。啲骨膜发炎啊，点啊，咁即系要，以为自己心，即系去到心脏呢啲位置咧，以为啊，我 一定系心脏， 点解咁细个心脏病嘅咧？即系咁噶， 而且有啲病症好多时候咧，又系会错误以为系心脏病，譬如好似手臂啦，咁但系咧好多时候我哋见到颈咧，咁啊，挤压到嗰个神经啊或者个循环啊，咁都会令到佢嗰、那个。手咧會出現痹、出現痹嘅情況，咁啊好多時候咧就會錯誤咁，咦？醫師，我係咪有心臟病啊？咁樣去發生呢一個咁樣嘅疑問嘅。咁、但係其實即係我哋再去仔細咁去睇翻啊，再問翻佢嗰啲情況咧，其實佢只不過係喺嗰個頸嗰度咧就有啲擠壓啦，影響咗佢個手又會麻痹，頸又會有啲痛楚。 我就因為頸嘅問題令到我啲手啊經常麻痹。 係啊，你講中曬， 即係我全部，我所有嘅嘢都有曬嘅啦，所以我都唔在乎嘅啦。好多人已經可能即係去到我。咁嘅情況係咪好驚啊？好多成咁啊！但係， 我發現咧，其實我識咗阿 William 都廿幾年啦。咁佢遭遇嘅嘢咧，其實係多到咧，我冇辦法想象。但係咧，佢係抱有一個咧學習嘅態度啦，係不斷咁提升。咁啊，作為一個佢唔係一個即係、一個非醫療嘅人咧，但佢識嘅嘢咧係多過好多好多好多嘅人嘅。其實，咁我見到亦都。好乐观咯， 冇错， 好乐观真系好乐观，我觉得 嗰个 態度啊，對於可能生死嘅態度係非常之敬佩嘅，我哋。 都是咁噶啦，你反而都要過， 陰勁啊、 你過唔到就過唔到，你過得到就自然會過得到噶啦，所以你無謂太過擔心。咁當然啦，即係病向淺中醫咧，咁始終咧係了解你自己本身嘅一啲問題，可能你要係一啲小嘅痛楚，原來係好大嘅問題，或者亦都唔好太過緊張，有啲大就算你覺得好痛嘅嘢咧，原來係好小嘅事嚟嘅啫，可能一粒止痛藥已經搞掂你㗎啦，其實已經或者一粒即係消炎丸已經搞掂你嘅。咁、但係我哋往往咧，我哋係太過過分驚啊，即係個心理上面嘅負擔啊，大過真正嗰個痛楚咯，係。 是好啱啊，讲得啊，有一样嘢我喺咪后咧同阿医师都讲过咧，一样嘢咧就有啲不谋而合，即系我战战兢兢佢分享一样嘢就系、是，我好多时咧有啲公公婆婆咧啲关节炎啊、痛啊咁样嚟揾我哋啊，或者扭亲啊咁样啦，咁跟住咧我都始终有一个嗱，首先咧我谂你都知道，我都读过中医啦，同埋我都几信中医啦吓。咁我自己本身嚟讲咧，亦都好尊重，我觉得中医系一个调理个嗰、那个即系情况啊，那个过程好好啦。尤其是有啲病咧，嗰、那个急性嘅过程过咗之后咧，要养生啊，要保留嗰啲即系。令我個人回復翻個情況啦，即係我哋西醫咧就話要做啲康復嗰啲，但係其實有幾多康復可以俾多去做咧咁樣。但係我覺得你做得好好咯，咁所以我成日都有個概念咧，如果有啲公公婆婆或者後生仔啦，扭親啊、整親啊、跌親啊，咁就好大鑊啦。咁我成日都會同我啲病人講，嗱，比如咁樣，如果一遇到一啲急嘅嘢咧，我覺得你應該睇西醫先，因為我哋有 X 光啊嗰啲一啲嘅特別嘅止痛針啊，嗰啲佢解決咗最重要嗰啲問題先，係短時間之內。咁但係如果當你個穩定咗嚟咧，你再決定應該睇西醫定中醫啊。Even 咧，如果你覺得啊中醫可以好啊，你都可以去睇中醫。咁我啱啱同阿咪後同阿醫師傾過咧，其實你都有少少共鳴啊。 冇錯冇錯。咁咧其實都係啊。我哋如果譬如好似中醫咧，好多時候咧就需要時間。同埋嗰個可能需要復診啦，咁好多時候咧，去到最極端嘅時候先嚟睇我哋咧，其實已經有機會去到比較嚴峻嘅一個情況。譬如好似我已經落唔到床啊，跟住但係我哋冇辦法喺一次就可以令到你嗰個症狀舒緩。咁、所以咧，其實喺某程度上嘅話，如果我哋都去睇到冇時間過嚟，咁但係咧個情況又好嚴重嘅話咧，可能咧都會投教一下，會唔會選擇一啲可能比較快捷嘅，可能例如去手術啦，可能係一啲比較急性啲嘅一啲。治療嘅方式啦，可能係西醫嘅，去做咗先咧，跟住之後我哋可以從中跟住喺後段嘅時候幫佢去鞏固，係啦。所以咧，如果譬如好似有時間啊，或者有咁樣嘅心機嘅話，其實高利條咧，我哋咧或者咧可以去避免咗個手術嘅，呢個係有個可能性。咁但係如果真係冇時間咧，因為我都有一啲可能上不用嘅一啲病人啦，佢哋會可能。一次就期望會比較多嘅一個治療嘅效果同埋延長，但係確實啦，呢啲全部都係由累積翻嚟嘅，譬如好似係可能啲頸痛啊，我哋講腰嘅問題啊，咁長久以來落嚟嘅話，其實我哋一次咧就好難去將你百分百去治療到。好，咁需要一个时间。咁喺呢度咧，我哋咧可能会建议或者可以试下用其他嘅方式。去做咁樣咧，可能就好似 我亦都見過有啲病人即係用呢個形式會好啦。不過我首先補充啦，我哋兩個咧都係即係分享大家嘅睇法啦。喺我哋個教導當中咧，其實呢個中西融合咧，暫時都唔係有一啲嘅典故即係支持我哋咁講。咁所以大家聽呢個信息嗰時咧，就記住呢個係我哋兩個分享嘅啫，係啦。咁其實我自己試過一次咧，喺做 gym 嗰時扭傷咗個膊頭啊。咁嗰一次咧。我就唔系揾中医，我系揾物理治疗。咁咧嗰一次我系冇食过药之后咧，系好痛嘅嗰时。咁大概十五分钟之内咧，佢用一啲 manipulation 咧，即系手嗰啲又揿下嗰度，又捽下嗰度啊嘛。做完之后竟然一啲都唔痛。哇！我觉得好神奇喎，其实系 work 嘅，真系。 我又想问一下，虽然我哋即系呢一节嘅时间剩翻唔系好少，但我想问一下其实最普遍你哋见到咧，最普遍嘅平常人。經常都會有嘅痛楚，就對咗人嚟求醫嘅痛楚係咩痛楚咧？ 頸同埋腰，係呢個係比較多嘅。 我見到嗰啲多數都係啲關節炎啦，同埋啲胃痛啊嗰啲嘢咯。 系咯，我就见到嗰啲啊，同埋如果肠胃炎咧，嗰啲人都会搞肚痛啊，唔知包唔包括埋嗰啲啦，啊都系痛楚，所以咧就算感冒啊。或者我哋好多人打完啲防疫針咧，成身痛咧，嗰啲都係痛症咯。嚇，雖然嗰啲係短暫咯，係咯。 唔係陳醫生頭先講嘅頸同埋腰咧，我係最即係、就是、我最感同身受，因為我頸同埋腰係經常搖，即係我停可以停幾個月唔去見佢針灸，但係幾個月之後我都要見陳醫師針灸噶啦，都要整一輪嘅都要，因為佢真係一個。對我嚟講咧，都係困擾嚟嘅，因為佢可以係好一段時間啦，咁跟住又嚟過噶啦，咁甚至譬如頸咧，咁從來冇好過嘅，啊佢只不過有時輕有時重咁解嘅啫，即係有時會重到唔得，我真係要針，即係針幾，即係針幾次啦咁樣先得。咁啊腰咧就有時好即係佢可以好，佢維持好嘅時間都係長嘅。咁咧就最近咧就最近就唔係好得啦，最近即係已經即係都 last 咗。即係都成兩個月啦，已經。咁咧就即係由中間冇治療，以為佢會好啲啦。咁咪跟住佢唔好啦，再去開始治療，都即係個 improvement 係有嘅，但係咧即係緩慢啦，已經。即係都即係呢一次嘅時間比較長咯，個腰嗰個唔舒服嚇。 係喺我哋西醫個角度嚟講咧，有一種即係啱啱講咗一啲急性痛啦，一啲慢性痛咯。而急性嗰啲通常一兩個禮拜就唔會繼續噶啦。而慢性痛嗰啲咧，我哋發現有一種叫 neuropathic pain 嘅，即係神經線痛。咁嗰啲又會牽涉一啲嘅麻痹啦、針吉嘅感覺，嗰啲咧係好 long lasting、好持久耐，同埋好難。即係好啦，即係咁講，揮之不去啊！咁亦都係好頭痛。根據一啲嘅一啲嘅 statistics 啦，即係一個統計學啦。咁無論係急症室啦，咁通常有超過兩成嘅人都有呢啲長期 neuropathic pain 嘅。咁同埋咧，就算喺華人嚟講咧，睇下你睇咩嘢嘅典故啦。咁根據咧，我琴日。搜查過咧，即係香港大學嘅 social science 咧，社會科學係啦，佢哋都做過一嘅統計咧。原來中國人咧有成9-15% 嘅人長期都有依種痛楚嘅 neuropathic pain。我相信咧，你話頸啊，有啲人腰骨痛啊，依啲全部都係依類咯。咁其實有好多治療嘅。咁如果依啲治療嚟講，除咗食藥咧，仲有好多物理治療啦，針灸啦，係啦，一啲嘅仲有佢成個 team。如果讲话医生嚟讲咧，有一个叫个 pain clinic， 咁就系一啲嘅麻醉师佢哋抗得嘅，即系佢处理嘅。咁呢个如果有时间咧，我哋就可以迟啲慢慢倾嘅。 遲啲慢慢傾都係剩翻一節啫。不過我諗我哋可以 precise 啲咯，即係講得即係入去話譬如 OK 某種痛，你真係會用呢種痛咧，係會其實係一個反映到你另外一個即係某啲 organ 啊。定是某些部分的一些問題的，我們可以回來再談這件事。好，11:30新聞之後我們回來再談。那來一首歌先，這個歌就是今晚我選的三個以前我認為是我自己最經典的三位歌手其中一個，剛才是 New Diamond， 這個就是 Don McLean Vincent。 Vincent 這個歌是寫到真的，其實他寫一個不是很多出名的歌，但 Vincent 一隻已經是 夠了， 是永恆的了，是 的。 OK， Starry Starry Night，Paint your palette blue and gray. Look out on a summer's day with eyes that know the darkness in my soul. Shadows on the hills. Sketch the trees and the daffodils. Catch the breeze and the winter chills in colors on the snowy linen land.Now I understand 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and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 did not know how. Perhaps they'll listen now.Starry, starry night. Flaming flowers that brightly blaze. Swirling clouds in violet haze. Reflect in Vincent's eyes of china blue. Colors changing hue. morning fields of amber grain, weathered faces lined in pain are soothed beneath the artist's loving hand. Now I understand 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and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and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 did not know how. Perhaps they'll listen now,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but still your love was true. And when no hope was left in sight on that starry, starry night, you took your life as lovers often do. But I could have told you, Vincent, this world was never meant for one as beautiful as you. Starry, starry night. Portraits hung in empty halls, frameless heads on nameless walls, with eyes that watch the world and can't forget, like the strangers that you've met. The ragged men in ragged clothes, a silver thorn, a bloody rose, lie crushed and broken on the virgin snow. Now I think I know 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and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and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re not listening still.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因伤退出全运会的男子花剑个人赛和团体赛，奥运金牌得主港队剑击代表张家朗在个人社交网页表示，昨日出发前往参加全运会前的最后一日练习，不幸左膝受伤，已经在今朝回港。由体院安排，经医生诊断之后，照咗磁力共振，证实是膝头半月板受伤，冇好大嘅问题，只要休息几星期就可以复操。感谢大家关心。港队总教练郑少康接受本台查询时表示，张家朗是昨日训练嘅时候受伤，膝盖肿胀，佢考虑之后决定让张家朗退赛，以策安全。将军澳下昼一度落冰雹，天文台表示高温触发强烈的狂风雷暴，将大气内的冰粒带到地面，形成落雹，主要集中在将军澳。对上一次落冰雹是2016年7月，而上次在9月录得落雹报告是2002年。天文台话下昼一度录得超过2000次云堆地闪电，将军澳更加一度录得超过100毫米雨量。恶劣天气期间，一名男子在清水湾鹿蛋岛游水的时候，怀疑被雷电击中，失去知觉，由直升机送院，证实不治。北韩朝中社报道，北韩军方昨日成功试射由火车搭载的铁路机动导弹，击中800公里外设于东部海域的目标。朝中社话，今次训练的目的是确定首次实战部署的铁路机动导弹系统实用性，评估新组建的导弹团备战状态和火力任务执行能力，并且熟悉实战行动程序。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朴正天指导发射训练，他说铁路机动导弹系统可以在全国各地分散执行火力任务，是对威胁势力同时实施多重打击的有效手段。

佢淨係想同一個人講說話。佢話： 星空之下，我很窮，凡你要的，我都沒有。如果還有什麼，或許只是想說的話吧。我總是有話對你說。 以詩人身份出道的林達陽，文字温柔而苦澀，思念的時候，他就會埋頭寫字。他說： 想著你時，我是安靜的，你是我的前提，我的暗示，而我是你的影子。 翻開這一本慢情書，讀者沒有辦法確實地知曉他和 S 因為什麼事而分別，只是可以細細碎碎地聽一個男生的喃喃自語。 你是我已經用盡的好運，還未發生的奇蹟。 這150封不談對錯不言好壞的情書，既是思念亦是道別。 一分鐘閱讀推介書籍慢情書，作者林達陽，由泰電電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翻嚟，我哋广东广西11点半之后咧，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继续我同阿黄维康医生同埋陈志勇医师一起去讲痛症治疗。好， 好，咁啊，嚟到呢节啦，咁我哋讲下中医究竟有啲咩方法对于针对下呢个痛症？ 唔系，我啱要讲边种痛症，又針對用乜嘢針對佢？ 係啊，咁我哋都係會講多少少，可能身體嘅可能係骨骼啊，跟住肌肉啊，或者甚至乎係筋膜嘅一啲痛症所引起啊。因為其實而家大部分都好多時候嚟睇症嘅，咁啊都會佔到大半數咧，都係可能同呢啲有關嘅痛症。咁我哋好多時候咧，咁啊都會最多聽嘅咧就係針灸。咁啊，针灸治疗，啱啱其实阿惠康都有讲嗰、那个针咧，本身对于嗰、那个你啱啱讲话佢帮你按几下，系啦，咁啊一个物理治疗帮你整几下，咁就唔痛咯。其实呢啲系啊，呢啲都系外在刺激。我觉得啊，无论系物理治疗啊，定系整只屎系嘛，系啊，整只屎啊，咁甚至乎我哋中医其实都系用一啲方式。即係我哋講係一啲外在刺激啦，去或者用一啲手法咧去矯正，跟住或者我哋去刺激翻佢嗰個經絡嘅氣血運暢，而減低或者甚至乎消除佢嘅疼痛。咁好似譬如好似針灸啦，咁用呢一支針咧，我哋可以刺穿咗呢個皮膚嘅機體入邊，我哋講嘅經絡。或者我哋讲嘅输血啦，去推动翻我哋嘅气血嘅循环。我哋通理不通，调整脏腑嘅机能状态，咁啊以达到个痛楚减轻。 我谂我明一半，即系比较复杂啲。我哋西医咧就真系睇呢个痛症系咩事啦。譬如话你擦伤咗只手，跟住隔咗两日肿咗含脓啊，咁样又痛又剩咧。咁我谂咧，我哋除咗俾啲即系消炎止痛药你止痛之外，最重要终极咧都要杀死啲细菌，要用抗生素。咁抗生素咧唔系话令到红，即系唔系话止痛咁简单，而个原因系因为细菌感染令到你皮下发炎。 你要杀细菌， 系你杀死咗啲细菌，同时间咧俾啲消炎止痛药先至 work 嘅。咁你只系揿住啲痛咧，佢系唔会有好处。 佢唔会走嘅，系即系揿一揿嘅啫。 系啦，咁第二咧就如果嗰啲情况就系话最近我都发觉。多咗人生蛇，其實即係依兩個禮拜。咁 我都預備嚟打蛇針啊，都 係啊係啊，咁生蛇嗰啲朋友咧，其實咧佢係因為咧以前咧就染咗呢個水痘啦。咁嗰只係嗰種係疱疹嘅病毒啦。疱疹咧，我記得好似有8型定9型嘅。咁蛇咧就屬於第3型嘅。記住啊，冇聽到疱疹嗰兩個字就諗住係性接觸，唔係嘅。如果係性病嗰啲係2型嚟嘅嚇，係啦，一型就嘴角嗰啲啦，咁咧总言之咧，嗰一啲嘅病毒咧，你埋咗喺个脊骨嗰度，跟住咧趁你 身體弱啦，咁樣會沿住嗰條神經線咧發炎咁走出嚟皮膚度啦。咁呢種痛咧好犀利嘅，好似滾水啊，或者好似火燒咁嘅。咁咧我哋俾嘅藥咧，除咗俾啲先唔止痛藥俾你，咁有一類嘅藥咧可以醫嗰啲神經線痛嘅。咁又係另外一啲嘅口服藥嚟嘅。咁另外咧就有一啲嘅情況咧，有啲人可能咧個又唔可以食啲消炎止痛藥，因為驚個胃有時候，例如話佢食緊啲薄血丸啊嗰啲啦。咁我哋一類咧叫做曲多明啊，對唔住啊，中文我唔好熟，叫曲馬多 （Tramadol）。咁一類藥咧，佢個樣咧有啲即係個結構咧嚇，有啲接近好似啲嗎啡嗰類型㗎，但係又唔係真係嗎啡嚟嘅。咁但係佢哋咧，如果止痛方面係好好，但係佢冇消炎作用咧，咁有時咧我哋都會用到呢啲口服嘅藥咯。咁我唔記得咗最講咧，就係平時頭痛啊、發燒咧，我哋成日食咩啊？撲熱式，即係我哋意思係好似 Panadol 啊嗰啲啊。咁英文嚟講咧，大家可能即係我哋都有好多聽眾喺海外啦，無論咧講緊 Panadol 啦、Paracetamol 啦、Acetaminophen 啦，或者就叫美國咧 Tylenol 啦，其實都係一隻藥嚟嘅。 都用唔同个名字， 都系 Panadol 嚟嘅名，系啦。我讲多次Paracetamol 啦、Acetaminophen 啦、Tylenol 啦、Panadol 都系一只药嚟嘅啫。系啦，咁佢咧就唔会点伤胃嘅，同埋好有用噶，真系噶。咁咧退烧啊、止头痛啊嗰啲嘢，嗱外国人咧，我有时我开一啲国际医学会议咧，外国啲人分享咧，净断骨佢哋都可以止痛嘅，但系我哋华人我未真系。真系未见过断骨都可以止到痛啊 ！Panadol 就真系，我觉得比较弱。 头先讲起蛇针咧，我点解会即系突然间跳上讲蛇针咧？因为阿卫康同学就已经讲嗰段时间咧，就系不如打个蛇针啦。即系去到咁上下咧，都应该有机会，即系费事到有事嘅时先嚟处理佢就好痛噶啦，就会。因为我最近条颈咧，其实颈嘅位即系嗰个其实系嗰个。呢、这個叫咩骨啊？呢、这個嘅耳仔下邊呢、这個即係呢個骨啊，鱷骨啊， 呢、这個下邊呢個 係 合 jaw bone 啊， 係 jaw bone， 英文係 jaw bone 啊，但係中文係 mandibula， 我唔知道中文叫乜嘢。 中意鱷骨咯，係鱷骨，即係鱷骨呢個位咧，耳仔下邊呢個位咧，有時突然之間有啲火燒嘅感覺。咁其實佢 last 係可能係一分鐘一兩分鐘嘅啫，咁佢唔見咗嘅。咁而係即係已經係有成幾個月嘅時間，有時即係我上一次同慧芳講幾個禮拜前啦，嗰個時間嗰幾個禮拜前咧係好密，嚟得比較密集嘅。咁突然間講完咗之後，咁就完全冇唔見咗啦，唔見咗咧呢兩日佢又出現翻。咁即係當時我同你同阿陳醫生都研究過啦，佢話即係山蛇唔會咁嘅，山蛇一嚟咧就一路去噶啦，就唔會話突然之間唔見咗又翻轉頭嘅咁樣。即係而家到而家我都唔係好知道其實到底係咩事。咁啊，慧康都話好可能同你個頸骨嘅問題咧係即係個神經線嘅痛嚟嘅喺度嗰度。咁樣咁所以即係而家都唔理佢咧，因為佢唔出現佢就冇事咯。佢出現啊，佢好大件事，佢都唔係好大件事。咁你有少少驚驚地，咩事咧？咁可以俾火燒一燒咁個感覺係，就係咁，即係嗰種痛啦。咁但係即係當時佢哋話會唔會係山蛇咧？咁但係咧，即係後來診斷，即係山蛇唔會咁樣嘅，個痛楚唔會咁。咁但係咧就惠康就話。不如打蛇針啦，打支蛇針一勞永逸啦，即係唔好再去驚青啦。哦， 打蛇針係你成個人嘅就唔似嗰條頸嗰度嘅。 係， 我哋中醫覺得你條頸嗰度應該係啲神經線。係， 我哋中醫咧，其實對嗰、那個譬如好似山蛇咧，可能延誤咗治療，或者佢對嗰個神經線損傷嘅後遺症，其實都會有一個針灸治療嘅。不過就好睇啦，因為咧咁我以前喺湖南嘅課室啦，即係嗰個三甲醫院度咧，咁都有見到有一啲。可能山蛇後遺症咁啊，神經線嘅痛楚咁啊，對比起針灸治療，其實喺詢問之下都唔算係太過有效，係啦。不過咧，亦都有一啲有效嘅病案啦，咁我哋都會知道嘅。 佢山蛇之後嗰個痛係點樣痛嘅嚟講？ 其實好似就係講緊個大眾疱疹啦，咁啊，佢侵害咗佢嗰個神經線，而導致佢有一個神經線嘅痛楚。 系啦，咁就系不断咁发生，不断咁痛，持续廿四小时嘅，即系佢嗰个病案， 即系唔会嚟一阵间走啲人嗰啲。 系啊系啊，就不停咁痛。 所以我哋讲紧咧，打蛇针咧，其实系一个预防作用。即系如果对唔住啦，如果你真系生咗，而家痛紧咧，你打咧就唔系爱嚟治疗嘅。咁起码咧，如果你未生蛇咧，打咗呢只针嘅话咧，你会即系唔会有，起码唔会话有蛇后之后嘅神经线痛咯。咁同埋而家香港已经入咗嚟。新的蛇針是很值得打的，它跟之前的個相比較來說，以前那個就去到你話70歲或者以上的人，它的效用不是那麼強，還有那個保護率比較低，現在新的那隻它的保護率有成80-90% 以上，咁喺科學嘅世界唔會有100%嘅。如果80-90%係十分之好嘅，其實就係啦。咁同埋佢又唔係，因為舊嗰只咧，佢其實係叫做減活性，即係佢嗰只病毒咧仲係活躍嘅。咁但係而家我哋新推出嗰只咧，佢係一啲嘅，佢唔係一啲嘅新嘅病，即係唔係一全活嘅病毒喺裡面嘅。佢係用一啲新科技製造嘅，係啦。咁比較貴咯，可惜就係，同埋要打兩針咯。呢個就 你講比較貴，即係咩意思咧？ 要錢咯，即係 我知，即係聽有 錢啦。佢個價錢 即係去到乜嘢大概咩 range 嘅，即係蛇身嘅蛇針。 好似成即係都我記得好似都。 2-3千， 唔知5000多蚊嘅， 即係比平常嗰啲就會貴啲， 係貴啲再貴啲，因為始終新咯，係咯。其實咧，早喺美國咧，喺舊年七月咧已經停用咗我哋香港用嗰只嘅。咁嗰時你大家都知我係 YouTube 有製作有做一啲醫學嘅電影啦。咁嗰時我就唔係幾好意思，唔敢講呢樣嘢，因為香港嗰時都係用，而香港咧仲未引入新嘅嚟咯。咁如果咁講，人哋就唔識打，於是咧。我就冇讲到呢样嘢啦。咁但系咧，即系如果有得拣咧，大家都可以考虑新嗰只嘅。我觉得，系啦，而家有啦嘛，系咯。 但系即系生蛇系真系好普通嘅事嚟嘅，即系好，即系经常啲人会有呢个现象，系咪 咧？咁样讲嘅，其实生蛇咧嗰、那个第一咧，你生咗出嚟咧，即系如果真系出现你喺最好咧就系啱啱出嚟之前嗰时就去医啦。但系如果你未有生咧，打咗防疫针咧，亦都可以减低嗰、那个。出現嘅情況，但係如果出咗嚟嘅時候咧，如果佢影響平時啲皮膚咧，咁有好高嘅頻率嘅人咧，就會以後都嗰啲地方耐唔中痛得好緊要嘅。咁第二咧就係、是、如果影響我哋腦神經第一組嘅神經線咧，佢牽涉隻眼咧，有機會會失明嘅。 哇， 系 啦， 因为我哋隻眼呢度咧系 trigeminal nerve， 即系第五条脑神经线嘅第一部分咧。如果喺度出现咧喺个角膜嗰度， 即系个蛇咧个出现嘅地方喺眼嘅周围，会影响到眼嘅失明嘅。 冇错啦， 所以即系呢个系其实即系防治佢其实好重要嘅。 冇错啦，咁你翻去可以睇睇我个电影。 我谂我都唔使睇嘅啦，我都进翻嚟，即系听你讲一讲，我都惊一惊嘅，即系佢打针。但我细嗰时咧，我睇翻即系即系啲人话生蛇啦，咁我觉得即系隔篱个即系阿伯伯咧，咁佢就生蛇啦，咁生蛇咧，咁佢叫一个即系啲邻居嘅都系一个婆婆嚟嘅，咁咧就叫佢帮佢咧，就唔知点样点啲火啊，即系我哋拜神咧，有支灯芯咁嘅啲火咧，佢用灯芯嘅火咧去辣佢嘅。即系沿住啲位置去辣佢，即系可能佢个即系个中腰嘅位咧，咁一路生过去一条蛇咁啊，佢即系佢一点点咁生过去啦，咁啊佢就咁样嘅生蛇咧，即系我哋细佬嗰阵时就喺旁边睇佢嘅，佢真系用火去烧嘅，净系 咁啊，其实同我哋中医嗰个灸法其实有啲相似，或者咁样我家父咧其实都有一个即系佢都系中医嚟噶嘛，咁佢曾经咧都会攞一啲艾啦，咁样点着啦，咁咧佢会形容就系辣嘅蛇头。辣咗个蛇头咧，咁佢就会死。 我谂当时佢烧嘅咧，我以为系灯芯，可能除晒艾嚟嘅根 本。哦，有机会啊！咁佢咧就会用呢一种方式咧去烧翻。咁当然啦，咁佢之后咧就会用开药啦，咁啊去食嘅。咁啊一啲可能清解毒嘅。咁啊对比起我哋讲呢一个性质咧，会好可能系同我哋要清解毒有关。一啲毒素系一啲热毒嚟嘅，咁所影响。咁我自己 用艾去烧，即系其实都好痛下嘅，都会 系。会有少少兴嘅，系啦，咁啊，跟住然后佢仲会侵一啲其他嘅物质落去嘅，系啊，咁啊，而家唔用得噶啦，例如系红黄咁嗰啲啦，咁啊，但系好耐之 之前的了。咁佢做嘅時候咧，咁佢就會有一個咁樣嘅形式去做。 嗯、 好，但係當其時我唔算係太過去掌握同埋了解呢一個情況啦、嗯。我到依家我會多少少去睇應該藥嘅。效果佔的比例會比較大， 知道 係啦、嗯。 我哋西醫都有 嘅， 咁、嗯、尤其是物理治療師咧，佢好中意用一樣嘢叫 tens， 咁誒黐喺個皮膚度，佢會有一啲嘅衝擊波打落你個手度，刺激你條神經線，你會有啲痛嘅，但係咧你會下低嘅痛楚咧就會減低。咁呢個咧 我有做嘅，因為我隻手臂之前我手臂一路有事咧，咁我曾經物理治療師就用衝擊波咧，就嗰種痛係好奇怪嘅，其實係。即是深沉的痛嚟嘅、 啊， 入腳入邊好入咧，即你覺得是直入你骨髓的痛嚟嘅嗰種，但係嗰痛又唔係難受嘅、哦 嗯。 用衝擊波咧就是你會做完之後你覺得是舒服嘅、 嗯 啊，甚至嗰種痛係一種享受嚟嘅，因為你知道、哦、原來個痛源喺嗰度啊咁樣咯。 據講咧咁樣嘅，我哋所謂嘅經皮神經電刺激。tens 好难读你个名，咁咧佢系透过一样嘢咧刺激你脑里面咧有一种咧制造多巴胺嘅能力，咁咧就原来咧呢个多巴胺咧某程度上咧会俾你开心同埋减低痛楚嘅机会，即系你、嗯、即系个解释就系咁讲，我唔知道有几真啦吓，咁所以咧有好多时咧嗰啲有痛症嗰啲，尤其是长期嗰啲咧，我哋都会用 tens 嘅系啦。 嗯， 咁样。 咁其实同我哋嘅电针咧有啲类近啦。咁我自己了解啦。咁啊，咁啊，对于电针咧，其实咧就系一啲通电啦。咁啊，你刺激咗肌肉，因为肌肉一有通电咧就会收缩。咁、我哋用唔同嘅频率咧，就会令到佢收缩放松，收缩放松。喺呢一个重复嘅状态之下咧，就会令到你本身肌肉好紧嘅肌肉咧，就会舒缓咗佢个拉紧、而减轻咗佢个痛楚。嘅發生咯， 即係好相似喎，真 係。係啊，咁啊，其實電針啊、衝擊波啊，都會係一類。咁另外，我哋中醫仲會有個拔罐，咁啊，拔罐就係可能用火啦，燒咗入邊嘅空氣，跟住又緊貼皮膚，然後抽起佢嗰個組織啦，咁啊成個。咁啊，對比我中醫就會講，佢其實咧係一個可能拔咗個濕氣。其實佢個原理並唔係拔濕氣啊，佢係會令到本身個局部充血，同埋會即係我哋講佢啲微絲血管會破裂。跟住當佢出咗呢一陣血之後咧，會推陳出新，令到一啲新嘅血咧就會再去通暢翻。咁同我哋嘅不通則痛啦，跟住然後去通則不痛係有一個相連嘅。咁、但係咧，我覺得拔罐呢個咧其實仲有一個作用，其實佢係可以做到一個局部嘅拉筋嘅效果嘅。佢咧抽起咧，其實你個局部組織有時候你有啲位咧，你係唔可以做到一個拉筋嘅嘛。咁但係咧一拔落去嘅時候咧，佢就喺嗰個位置咧。拉扯 抽起咗， 系啊，抽起咗，咁样变相就系、是、其实就系拉翻长佢啦，佢本身又系一个收紧嘅状态啊，或者影响。咁我哋一拉咧，跟住放松嘅时候咧，佢就会松翻，又系得以减轻嘅。咁、所以呢个拔罐咧，都系我觉得除咗用一啲中医嘅角度去疏通经络之外咧，其实喺物理性咧，其实都可以咁样去理解佢。 嗯，又学到嘢啦，系啦，嗯。 咁仲有刮痧啦，哇！中医我哋有个刮痧咧，系啊系啊。 我仲记得我爷以前咧拎只毫子俾啲水咧，就系咁自己刮噶啦、刮佢啲颈啊，刮即系主要呢啲，即系呢个位其实经常痛嘅位啦、即系耳仔下边呢个颈一路去到肩部啦，佢就系咁自己拎个毫子，就系咁样刮噶啦，就系咁喺度。 系啊， 一条痕一条痕，嗰啲血痕好犀利噶，啲血痕。 咁其实都系咧，透过我哋讲一啲媒介啦，或者我哋沙嘅器具啦，跟住咧去刮嘅时候咧，令到佢微丝管破裂，跟住咧就做到佢又系推陈出新啦，一样嘅。不过咧，佢同嗰个我哋讲拔罐咧，就啱啱调转，佢就系向下压。嘅力嚟嘅，咁簡單啲嚟講咧，拔罐係向上吸，係啦，刮痧係向下壓、反而一散翻佢本身緊嘅地方，係啦，咁就會可以有一個雙向令到佢鬆嘅一個力。所以其實我覺得成個物理治療係通嘅，即係所有嘢都係其實針對翻佢嗰個肌肉嘅問題啦。咁、所以咧，其實有一啲咧症狀咧可以用拔罐。咁啊，譬如好似足底筋膜炎啦，用拔罐，因為佢成壓住啊，咁佢用拔罐就會好啲、 哦，拉翻扯， 冇錯，扯翻佢出嚟，咁啊好多時候好鮮明嘅效果就會出嚟嘅。咁、譬如好似刮痧咧，就係、是、腫起身嗰啲，唔啱拔罐，因為越拔咧佢就 越腫 啊，咁佢就會唔舒服噶。 即係壓翻佢落去。 冇錯，用壓翻落去，咁、就做到一個好好。 嘅效果。 我哋時間唔夠啊， 多嘢啦， 嚟到我哋再一齊互相學習啦。精彩啊！其實你哋互相學習，我完全學習啊！咁咧多謝阿陳志勇醫師，咁同我同阿惠康醫生一齊咧去傾呢個痛症嘅治療，但呢個好皮毛噶，我哋要不斷去繼續去講呢啲問題，因為我諗聽緊我哋節目嘅人嘅朋友咧，好多都有痛症呢個困擾。好，聽晚星期五咧就梁景國、黃仲遠、周子欣一齊講，如果生仔要考牌。好彩我唔需要啊！咁啊，十二点钟之后咧就有基哥，咁啊有基哥就有好歌，大家唔好离开香港电台第一台。 啊， 最后一只歌咧就系 Cat Stevens 嘅 Morning Has Broken， 就嚟十二点啦。好，拜拜， 拜拜， 拜拜。 Morning has broken.Like the first morning, blackbird has spoken. Like the first bird, praise for the singing, praise for the morning, praise for them springing fresh from.Sweet the rain's new fall, sunlit from heaven, like the first dew fall on the first grass. Praise for the sweetness of the wet garden, sprung in completeness where his feetMine is the sunlight, mine is the morning, born of the one light, Eden saw play. Praise with elation, praise every morning, God's recreation of the new day.